下五彩虹，把大地写满我好忠诚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蔷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寂寞没有颜色，静静陪着我，直到梦醒了。爱到那么深刻，他给你幸福，我痛也舍得。

多少爱的野蛮，爱